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欢迎回到星期二晚的热血大球场，那我们今个星期开始就全新的时段和大家见面，那当然主持阵容方面也都会有少少的不同的，但不过你现在都熟口熟面的了。介绍一下先，首先有我 Kenji， 我隔离有 Akiva、阿松、小豆啦，都有沙比嘅。咁我哋今日嘅话题都好丰富啦。咁我哋逢呢一个嘅星期，亦都系啲欧联啦，呢个重要赛事。咁我哋稍后亦都会同大家分析一下一啲嘅赛事嘅。咁喺讲一讲一啲嘅赛事之前啦，阿松系咪都有一啲嘅赛事嘅赛果可以播一播俾大家睇啊？ 嗱，咁世界杯亚洲区第一圈嘅外围赛出咗嚟噶啦。咁啱啱踢完啦，咁蒙古啊0-1输俾东帝汶啦，咁总比数啊1-5啦，咁李波依啊0-0啊和咗印度啊，咁印度出线啦，呢一场当中有两球啊，咁不单主场赢斯里兰卡，咁2-1，咁总比数3-1啦，咁巴基斯坦同叶门呢一场比赛咧就要暂停啦，咁应该有啲球场上嘅问题啦，咁去到澳门同柬埔寨呢一场当中咧就1-1和波啊，咁总比数澳门啊输1-4，咁柬埔寨晋身入去下一个圈啦，咁文莱。呢一場當中咧，主場0-2輸俾台灣啦，咁台灣亦係入進身咗第二圈啦。咁同一時間啦，咁仲有呢個亞洲杯冠軍聯賽啦。咁A 組嘅賓若哥啦，咁0-1不敵嘅力基偉達啦。咁A 組嘅另外一場嘅比賽咧，咁稍後11:30時間咧就係艾尼莎同埋普利斯噶。咁B 組方面啦，咁所有嘅比賽咧就留翻喺聽日嘅時間啦。咁帕克塔哥啦，咁對艾亞恩啦，咁克德蘭對艾沙比嘅聽日嘅賽事。咁C 組方面咧，咁就呢一場咧全部都係聽日嘅比賽啦。咁包括庫拿特啦，呢個伊朗球隊啦，咁亞希拉爾啦對住。咁另外一場咧就艾沙特啦，咁塔克江火車頭呢個 C 組嘅比聯啲 C 組賽事。咁D 組方面咧，咁去到星期四嘅凌晨當中啦，咁艾亞利對拿沙夫啦，咁另外一場艾亞利體育會啊對泰拉克托嘅呢個比賽咧就分別喺12:00星期四凌晨嘅12:37同埋1:20開始嘅。E 组方面早前啱啱拍雷素以2-1赢到山东鲁能，咁另外一场方面全北汽车赢3-0赢到平阳嘅。F 组方面富力连续输咗两场啦，输俾城南1-0嘅。咁大阪飞脚咧就留翻听日咧就6:00对南武里南联啦。咁 G 组方面咧，中国今日就有一场赢波，北京国安2-0赢破红军啦。咁必然应该要喊紧噶啦， 咁入中 零分包都未赢过，攞分都未攞过， 咁大件事啊！唔 知系咪有啲日本联赛系呢几年啲水平系突然间都系咁样好跌得好紧要噶。咁另外一队啦，布里斯班斯敲咧，咁听日咧就喺5:30咧，对主场对水源蓝翼啦。咁H 组方面啦，咁分别就听日嘅比赛咧就系首尔 FC 啦，同埋即就6:30啊对住西式嚟流浪啊。咁另外一队咧就8:00广州恒大淘宝啊对住绿岛六角嘅。 咁话呢个亚洲嘅赛事都好精彩啦。咁我哋都睇下到期时会唔会有啲惊喜啦。到期时我哋再 update 下大家。嗱，咁去完亚洲就翻嚟欧洲讲翻欧洲波啦。咁其实呢几日都有好多嘅重点嘅赛事或者一啲焦点嘅赛事同大家讲一讲。咁我哋去意大利球，讲讲意甲先啦。今日的清晨即是凌晨的时候都打了几场的意甲联赛的，当然啦，有些球迷都留意，罗马就主场输了给森多利亚，就反 反而就令到祖雲達斯更加依個今年依個冠軍咧，就好似囊中物咁樣咯喎， 玩粗啦而家。 係啦，哇！你都好興奮喎，你都話 玩粗勝券嚟， 玩粗勝券啊，係啦。咁但係不過咧，就令到好多嘅人都會留意翻，咦？羅馬咧其實喺揭冬之後啦，個表現咧就下滑得好明顯啦，咁亦都經常性失分啦，咁令到佢同咧啊由第三名啦至到第五名留下嗰啲嘅球隊嘅距離咧越嚟越近啦。咁佢而家只係領先到同市嘅啊 拉 素一分嘅啫， 哇， 冇錯。咁另外仲有其他球隊啦， 咁啊包括咧嗱，而家有46分嘅拿波利啦，咁啊啱啱贏波嘅科隆天拿啦，咁啊同埋森多利亞咧分別都係有45分嘅距離，即係而家越追越近喺第二位當中嘅競爭當中。 冇錯，咁可以其實就講翻啦，其實啊而家頭先都講起費倫天拿啦，琴晚亦都有一場嘅賽事就係對住AC 米蘭啦，咁呢場比賽咧都有一個話題性啦，因為雙方咧其實咧都好重要嘅依一個三分。咁講一講費倫天拿先啦，嗱咁而家3線作賽啦，意大利杯啦，嗱歐霸 杯 係啦，意甲咧又希望可以進入呢一個歐聯嘅資格啦。咁相對最近5場佢哋嘅表現咧，其實都唔錯嘅。如果打呢場比賽之前3勝1和1負，入6球失6球嘅，咁相對嚟講入球都相對平均啲。 冇曬前鋒都識入波，係 啦。當然啦，就之前阿迪傑都講啊，佢接舊將啊依一個埃及嘅球員啦，埃及美斯沙拉係咁入波啦，咁 場6球。 系啦，而家有啲人就讲啦，哎呀，古达道系水货啦，会唔会令人怀念翻阿沙拉啦？ 唔使怀念，真系今场沙拉都冇出啊， 唔使出动佢都赢够赢，但系 嗱，咁可以讲一讲啦。咁至于 AC 米兰方面啦，其实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啊，恩沙基咧，其实个帅位都水深火热啦，有时真系一场吊一场命咁样。嗱，打呢场比赛之前咧，5場系点样呢？嗱，戰況一麻麻地，1場勝利啦，3場和波，就1場輸波。和啲乜嘢呢？哇，安波里啦，基爾和啦，維羅納，全部都係中下游球隊嚟嘅。 哇，不勝啊！ 其實佢自己都係中下游，原來 而家都中下游。其實對於 AC 米蘭嚟講咧，今年爭入呢一個歐洲賽，基本上都機會好微。但係咧，佢哋都希望為面子咧，希望唔好咧就啲分少過同事。國際米蘭先啦，因為國際米蘭而家都 一擔擔啊，大家都 係 AC 而家排11名， 咁啊，而家國際米蘭嗰個分數咧就係37分啦，咁 AC 米蘭就有35分啦，即係同城落難兄弟啊！即係以前諗起嗰陣時咧，就係拉素同羅馬一齊淪落嘅時候咧，就係米蘭咧， 米蘭兄弟啊，而家變咗 幾快，而家調翻轉頭啊，真係 你以前都會諗到米蘭嗰兩個食兩即係兩隊球都會諗成咁啊！已經 但係琴日好似又係重蹈覆轍喎，即係米蘭，即係呢排都係。中意贏下俾係要奪拎翻啲分出嚟。 AC 就係佢賣六分鐘嗰時其實領先緊嘅，即係文理斯要左路傳中咧，跟住其實一球俾費倫天拿嘅後衞咧截到彈咗出嚟嘅，但係之後阿波拿雲到拿咧，佢個禁區一下遠射，咁啱又俾阿文理斯又接到個波，迪斯道射嗰個 塔 Q 嚟嘅，其實佢諗住第一時間射啦，點知塔 Q 塔得咁靚個妙傳，第一時間入波，咁迪斯道啦，咁真係。呢啲就射手啦，一下機會咁就搞掂你。但係頭先我就 keep 講咧，就話 AC 米蘭好似真係成日都領先之後又都失分喎。咁其實都係啦，你又唔一定係反勝為敗，或者和波啦。今季其實都衰過好多次嘅，今季打咗咁多場意甲啦，其實佢有9次咧。9場比賽都是領先，然之後被人哋追和或者輸波。 慘過做阿仙奴球迷喎，米蘭 fans， 即係分鐘都冇得撳喎，真 係。真係 有撳過，撳下都死 嘅。撳咗唔響嘅，只不過係平時阿仙奴你可能一撳都仲會響噶嘛。 係啦，咁啊撳鐘都慘啦。咁啊恩沙基係最慘嗰個，因為失分咧就喺呢個9場呢啲嘅賽事裏面冇咗21分。咁好多人咧就計算，哇！如果啲廿一分計埋在內咧，咁佢而家個排位一定高啲啦。咁當然啦，依個係理想化啦，你自己打飛機或者計埋落去嘅。 我見費倫天拿半力出擊個 Gentz， 其實算唔算係咧？即係你咁樣對，你知佢有3線作戰，我哋頭先話齋，佢咁樣都米蘭即係 check 佢唔到，其實有啲咩問題出咗，可唔可以講解下？即係嗰啲意甲。比 較雜嘛，誒唔好咁講，大家傾下偈， 交流交流 下啫。但其實蒙迪拿咧，其實賽前咧都唔知係咪串 AC 米蘭咧，佢就話咧，嗱會依一場咧會用一個好好嘅陣容，最佳嘅陣容出戰嘅。嗱睇翻陣容咧，佢出352，其實可以睇一睇啦。嗱 滿張特尼圖啦，跟住就李察士、江沙路啦嘅洛迪古斯啦，跟住就巴辛達啦，嗱三五個中場就 A 羅斯啊、古瓦迪啊、阿古蘭尼、保查、保查華里魯啦， 一般有誠意嘅啫， 一般有誠意。跟住就伊力石再拍住今季第一次打正選嘅基拿天奴啦，哇！對住舊東家攞住搏老命，都唔知係咪陰謀嚟嘅，特登嗱你以前要我，我今次出翻嚟，今場都一般般啦，基拿天奴。 喂，連迪亞文迪又唔出，沙拉又唔出，都已經半力噶咯，真係。 同埋大家都之前都有講過噶啦，費倫天拿亦都前鋒線啦，咁就高美斯仍然是受伤的，咁就之前巴巴加受伤啦，其实亦都啱啱伤愈，今场系后备上阵嘅。咁至于 AC 米兰阵容方面咧，其实就 4-3-3啦， 4-3-3阵式啦，龙门又迪亚高卢比斯啦，四个后防啦，艾比迪啦、帕列达啦、麦萨斯啦、安东尼尼啦，咁呢个都系喺个嘅热拿亚啦回收翻嚟嘅球员啦。中间方面就艾森、云真高，咁就邦拿、云杜拿啦，前锋线三个就本田啦，再迪斯度仲系文尼斯。 系啊， 嗱睇落其实阵容咧 ，AC 米兰都好似正正常常嘅，都系累近，但系打出嚟咧， 胜负关键咧，好似真系米兰系冇乜 Jackson 嗰件。 啱啊，嗰两边咧，其实你阿费仁天拿咧反胜嗰2-1咧，其实佢嗰两边防守咧，因为我见咧睇翻啲数据，其实佢话83分钟同89分钟系左右传中咧，系都系俾个前锋扣除入波嘅，所以其实你睇下防守上其实都冇乜着数嘅，都系唔系好好嘅。 嗱，其实如果你话临尾嗰两个头槌咧，因为 AC 米兰今季其实嘅后防线啱啱换咗班啦，你见到有个球员翻嚟，其实个默契要重新磨合啱嘅，但系反而就佢哋个中场嗰个嘅拦截能力，同埋都系控制个皮球嗰个能力好低。你话睇睇艾森基本上已经，我觉得佢连意甲都打唔到嘅，已经佢今场嘅状态或者佢过嘅表现，大家都有目共睹系差嘅。你另外前锋线其实三个球员真系好似。大家冇默契啦，文尼斯系自己一个人去，本田亦都系有少少嘅 个人主义 啦。咁迪斯道喺中间，你又等人喂波俾佢嘅，但佢传球嗰一次，头先你讲过 就嗰下咁啱就系啦， 太次机会， 第一次机会。其实全场比赛，费伦天拿咧系占晒一个好好嘅优势。而头先你话临尾，你话嗰两个失波。我只可以讲话球员嗰个集中度啦，同埋恩沙基个排阵，同埋佢换人咧，的而且确有啲问题，有啲保守。 排阵你都话。换人嗰度系保守咗派阵，其实你见佢出嚟咁，佢起码都叫领先先啊嘛，即系去到最后俾人哋啊，唔系即系佢俾人哋反击嗰阵时候，即系你开始嗰阵时候，其实你可以把握嗰个胜利嗰个关键啊。但系其实季初大家睇 AC 嗰阵时候，我哋睇佢咧就话佢基本上佢开始嗰阵时候，其实啊真沙基佢都醒，因为佢会将佢中间嗰个空嗰个中场系真空咗出嚟嘅，佢唔会经佢中场去即系运波去前边，但系而家去到呢个位咧，其实如果你系自己佢嗰个优势喺嗰边嘅时候，佢下半场嗰时佢唔换多啲防守中场翻嚟，其实艾森佢嗰个作用咧已经系低得好紧要。 其实会唔会唔系阵型嘅问题咧？即系我话 Kenji 话咗，我哋失即系米兰失21分啦，咁即系个恩沙基喺调整对波嘅心态上面，反而系更大问题。 就因为佢 于阵型， 佢通常就系因为佢下半场嗰个调动能力太低，以前光佢换量新加恩沙基上嚟嗰阵时候，我哋嗰阵时谂都系因为佢可以喺而家原有嘅阵容里边可以排到佢自己打出嚟阵。其实开季嗰阵时候见到有少少生机嘅，我哋见到有生机，因为佢中场嗰个胆咧，其实就佢唔可以由中场做输送出嚟，因为前面佢嚟咗文尼斯嘅时候咧，基本上我哋见到佢喺前边由文尼斯带住波 hold 住实，所以点解有文尼斯咁毒食咧，系有原因。 唔系，但系之前你上半季真系好靠文尼斯，好多球都系咁靠，系佢救咗米兰。 长路有阵时系咪啫？ 长路有阵时嘅，你去到你食到咁上下，你都即系你货嘅话，你加到尽。 何去何从咧？就争前面又冇乜计啦，后边又好似互吸压力又唔同。 同埋之前阿恩沙基其实佢摸个阵都摸咗好耐，嗰时又4-2-3-1，跟住又4-3-3，跟住又唔知又点样4-4-1-4-1嗰啲，即系好多嘅阵容搞到费托都翻山唔到，跟住文尼斯就要嗰。 士就打前，但又要为了废退又要打边，跟住而家攞阿 C C 翻嚟啦，又冇得物无所用。 其实佢一试过四三三 O K 啊，不过下半场话佢呢个年轻嘅少帅咧，真系我讲嘅，佢临场嗰个调度能力真系唔够。 或者系一个叫做啱啱初执教啦，咁多数嘅少帅或者系新教头都会有呢一种嘅毛病嘅。咁我正如嗰句啦，打开咁顺，冇理由突然间会转阵呢样嘢系好正常嘅。话说翻啦，咁啊，虽然话喺季中咧就借咗阿保杰迪啦，又签咗帕利达翻嚟啦，甚至收翻安东尼嚟啦，咁但系问题咧，嗰个防线依然都系嗰个专注度系好低。咁啊，尤其是喺右闸方面啦，就不论之前出嘅阿尔米拉啦、拉米啦，跟住甚至乎而家艾巴迪啦，嗰个防守都唔系话相当之稳阵嘅。 同埋你睇翻佢点样同蒙迪拿分别，就蒙迪拿落后紧就已经即时换人啦，禁制啦，祖亚坤啦，前西班牙国脚啦，巴巴卡啦，亦都入嚟，其实已经系好明显有个进攻嘅意欲系要禁你嘅，好，但系反而咧，你见到阿恩沙基，你仍然都系冇乜。部署，你话你唔加大， 即系睇唔出嗰个上半场嘅劣势，即系其实以为自己比数上，即系可能下半场 食住一比零啦，已经够啦， 差唔多大家均势啦，谂住 O K 唔变，好似阿松讲话即系不变应万变，但系其实已经人哋行先一步，咁啊何去何从咧？其实米兰如果咁样搞法，即系前面唔到佢，后边又唔轮到佢， 佢临尾 可以点样玩法咧？即系而家咁啊咁搞法， 其实佢想打四三三嘅，其实四三三亦都系啱 A C 米兰打嘅，但系只不过佢而家喺中场上面，其实佢以前咧就本来等住阿马蒙到利和出翻嚟，寄望佢可以中场带动翻对方，点知就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因为呢位球星咧就伤得太多啦，即系冇乜惊喜，已经冇以前嗰种创造性俾人睇到啦。另外你话文尼斯嘅问题，其实你话球队冇作好靠佢，但我反而觉得文尼斯，你话今个入咗十三球波。佢得七球，其實係佢有七球波係靠一啲嘅點球、啲死球啊嗰啲入嘅。正常運作嘅話，其實入得個六球，其實同本年歸入一樣嘅啫。反而其實如果你話文尼斯一定要打中路，佢自己一個霸曬啲波嚟踢嘅。你去翻左邊，而家迪斯道中間嘅話，其實根本迪斯道就嘥咗佢嘅。你見到佢嗰下機會，全場 AC 米蘭得個三次中籠。佢有一次入波。 其实而家你话要搞嘅话，其实如果中场佢搞唔切嘅话，其实都要由后备后防嗰度，后防开始。 真系要啊！ 后防你执极 三线出晒问题。 你见佢最后一球咧，即系祖亚坤八九分钟，因为你俾人哋五分钟之内咧追两球啊，特别祖亚坤一球咧，大家睇翻嗰个睇翻慢镜嗰度咧。佢嗰位控晒嘅，后边有条喺佢背脊后边嘅，我未见过一个意大利嘅长波咧，你 mark 人哋嗰个咧，佢身边冇一个中间嘅同一个顶波。 其实后防佢阿恩沙基都冇咗好耐嘅，即系嗰时又拉唔埋。 如果系咁样冇得打嘅，以前嗰阵时候，你谂下，即系你谂下以前阿即系好似阿比迪嗰啲咧，通常两闸嘅话咧，以前意甲仲系意甲年代，佢哋旧阵 A C 嘅时候咧，其他个两闸翻嚟可以人哋开落底线嘅话，佢一定翻嚟嘅边嘅，跟住而家。即系阿比迪佢哋翻嚟嗰啲翻嚟集嗰个补位能力已经好差，但系中间都可以 mark 人 mark 到咁样嘅，冇得搞。 佢已经选择 佢心态上真系好重要。 归根究底啦，其实中间咧都轮换得几密下嘅。不不论咧，你又邦利拿啦，咁啊麦萨斯、阿尔拉米啦，咁啊甚至乎 帕利达啦， 帕利达咁。 咁其实嗱。佢換到咁樣嘅情況下咧，即係其實一個禮拜有一場又全部都係唔同人嘅，即係甚至乎可能打開嘅麥薩斯或者拉米好啦，你而家根本都唔見佢噶，咁我都覺得拗曬頭，而家你冇辦法可以控制到嗰個情況，咁甚至乎而家中場方面啦，咁啊嗱。呢一場蒙大利打後備，咁啊出咗艾森，其實艾森已經基本上咧冇乜點樣作賽過，咁啊，所以又唔放手俾蒙大利去搞，因為蒙大利其實都係一個幾即係。一黐起線上嚟咧，即系攞張黃牌紅牌唔出奇嘅，呢樣我理解到啦。 第一好波就好波啦， 係啦，即系咧佢呢啲真係發神經都係，即係隨時嚟個普咁啊，普理嗰方面啦，咁啊其實喺個防守性用波當中啦，咁恩沙基又唔係好中意呢一類球員嘅。即系佢比较上都系中意蒙道利和进攻型嗰类啦， 普利太柔弱啦，但我又唔知点解你本身恩沙基你自己人都好柔弱噶啦，你应该中意用普利嗰只噶，但系唔知点解佢可能都系想放翻啲硬净啲嘅，但系硬净啲嗰度唔需要成话即系你叫做控制嘅中场啊嘛，即系揾普利啊，即系如果揾翻阿蒙道利和甚至话艾森咧做硬净啲啊嘛，咁放两边等佢喺可以掘起。 前面去，但现在的问题就是你班后防都搞不定。如果你说成日要转后防，现在看回帕列达那个现有的表现就会好一点，所以 你真的要特别中间那两个位置要 set 定两个要定期的中间，就有时候都很老实，还怎么 都搞到这样，不要成日换，你班后防不要成日换，你 set 定一个帕列达，找多条搭定他，你除非是伤，如果不是没搞的，你开出落嚟底线 corner 两条都散晒，都冇特特咁俾人哋咁撞有球，咁搞唔掂啊，大佬！ 我关键系睇下米兰俾唔俾机会，再俾多两年机会时间俾阿恩沙基搞啦。睇落就问啲啦，咁但系你知要过度啊嘛，即系有啲嘢即系。另外一邊咧，即係講完意甲，英格蘭另一邊咧就 係喎，英格蘭嗰邊都冇得變啦，就 即刻要炒啦， 係啦。你爱队利物浦 寻日对一人一比零啦，但系嗱，老实讲， 要俾多时间，刘渣士即刻见效啦。嗱， 系 三四三啊， 同三四三佢三四三嗰场波其实都佢而家个三四三三四三嗰阵系 OK 打得好顺嘅，但系咧就反而点解呢一两场波咧会出现少少问题？个重点竟然咧就唔系罗渣士问题，亦都唔系其他班波问题，亦都唔系后防，因为三个后防三个中间 咩问题咧？ 个问题竟然系史道列治翻咗出嚟咯， 唔系，但系佢而家状态真系 你真你谂唔明，竟然史道列治翻出嚟，搞到个阵有少少转咧，你唔知点搞？寻日睇佢咧就啊。就史达宁要一定拉翻边，佢一唔系打人正中间无锋阵咧，即系佢自从史多利治翻出嚟呢一两场都会出现个问题。咁又咁阿史达宁摆右边啦，然之后咧就咁就你仲有你谂下拉兰拿咧，咁拉兰拿我睇佢个位咧，佢嗰四三三啦，史多利治摆前啲嘅，即系四佢嗰个三四三嘅前边，跟拉兰拿最右边，我觉睇落就未必系嘅，我睇落咧就系阿史达宁就三四三嘅四咧就最右手边有一个，因为佢速度高咁划过。咁你因为拉兰娜嘅速度唔够高，有阵时你翻去帮两三个中间咧，拉兰娜一定出事噶。咁有阵时史达宁喺度嘅，咁啊睇时间，你中意跑喺后边包边位嘅话，冲翻上前边就即系助攻，咁会好啲。但系一个尴尬位就系、是如果史达宁摆喺前边都还好嘛，因为以前如果系话咧，佢会用第二个就马高域。 系 马高都系 佢 系后备咯， 系啦后备，因为佢都系高速度噶嘛。咁如果系咁，如果正正常常嘅话，就史达宁摆正中无锋嗰阵嗰度，咁就马高摆喺右转边，佢高速度都翻嚟，因为佢试过而家左右边佢摆过嚟，佢翻喺后边帮佢补防守位系点嘅。但系反而就系、是、你奇怪嘅，而家点搞咧？史道列治摆喺正中间做前锋，咁跟住拉兰啊同埋阿史达宁喺右边，你而家都唔知边个翻去帮手包边好 咗。但今场咧，今场对史云斯，其实你觉得利物浦整体发挥如何咧？咁同埋 整体发挥系唔得嘅，整体发挥系 仲客观啊。 其实整体发整体发，我寻晚嗰度咧，我同阿安妮玩 FM， 一路玩， 晚晚都 一路玩 FM 啦，你一路喺度上半场，一路喺度交叉度嗌啊死嘅啫。跟住同安妮倾，我同安妮讲迟早出事啊。跟住安妮都话系嘅。嗱，好老实，寻日场波咧，嗰个球 出事啊， 我哋嚟记出事啊，我哋 嗰队啫。 昨天那球波呢是真的很好彩的。解有印象呢是史基泰尔突前就是正一个组织中间冲埋嚟，跟住唔知有第二个，唔知是祖亚伦作脚波俾史达宁咁亨达臣冲前啦。咁样先咁人哋后卫同个龙门就讲唔住咁作咗球波咁弹入去，都应该未必是亨达臣嗨到个波。咁我球呢球波入波好彩。咁事实上就话呢场波亨达臣真係睇得好差的。佢已经足足我睇落去呢有三脚波唔系全失全失咁简单，而系好致命性，随时俾人哋反击嘅。 但系而家跑动多嘛？ 呢场波咧系救得翻嚟，系中场可以仍然都唔会好似以前咁嗰个断波断得咁恐怖咧，系赢咗个祖亚伦。 我就觉得佢哋比较攰啫。我见呢排罗渣士好少轮换嘅，即系比较偏少踢嚟踢去，都系嗰前面嗰三 少啊。 中间直情系安利拣。 你谂下啦，你谂下阿摩兰奴都有少少事，我觉得佢都攰攰地，因为佢而家都唔轮换嘅，狂喺俾摩兰奴喺左边噶。 上半场我觉得下半场发挥好咗啲嘅，即系下半场好啲嘅，即系可能 半場上半場逼得太緊啦，太攰啦，啲流放唔夠。我上半場其實壓得幾好，又見高美斯咧，即係比較渣少少嘅前鋒都能夠可以揾到安利簡食啊！安利簡被你哋利物浦迷講到話，哇好犀利啊！打中堅，但係琴日係出洋， 琴日差啲啊！琴日係琴日略贏咗兩個人嘅，三個加埋三個贏。第一個 米盧列啦， 米盧列啦，一個啦，米盧 fit 嘅，佢之前説過嗰一排之後咧，説過幾場波就 fit 咗。另外一個就是沙高啦，沙高就近排真的越嚟越好嘅，但系我系佢系嗱近呢几场波好啦，同埋之前仲有几场波好啦，但系中间试嗰两场波又出事， 一伤咗咧， 又嗰啲出嗰啲短波咧，成日喺个敌人喺隔篱啊嘛，都要传去自己 friend 隔篱，试过都有少少唔系太稳阵，希望呢个少少瑕疵可以越嚟越好啊。另外最重要嗰个关键，我觉得都系祖亚伦，寻日佢喺中场控住波，而且佢仲要上前射过一球咧，仲有一样嘢，佢系另外佢有坐底都有三次创造。成功可以俾到利物浦一个好高压力压到小云斯。寻日场波如果你三个嚟讲咧，我睇啲网站最高粒星咧系俾阿沙高嘅，但系我自己个人咧呢场波系赢咗祖亚伦，因为个中场系因为佢而冇出到事啊。因为小云斯咁攻过嚟咧，有几球波真系轩达神系佢轩达神系勤力啫嘛，即系寻日嗰场波系轩达神勤力冲前一步，跟住逼一逼人呢个后卫， 咁先赢， 咁即系反而系赢米卢列，要三比，真系救几球波。 救咗幾 上半場，即係如果你上半場不失嘅話，其實下半場你擺明就係一個師傅徒弟對決。 係 啊，是擺明就係始終都係師傅啊師傅。你下半場見到蒙克就係唔夠識流放，你下半場對波係小陣先磨曬嘅，即係唔夠，即係落雨啊嘛，琴日微雨，其實會幾嘥體力㗎。即係我見你話補上半場都勒住勒住嘅，即係我見佢係 同埋佢 嚟踢嘅， 同埋有個人都關鍵，即係我比較常中意嗰個史古神咧。佢利記咧，其實三個中堅嚟講咧，跟佢我諗唔知點解，尋日就係安，可能就試咗安利簡個位，因為如果正常嚟講咧，就係通常基本上就是自己帶出嚟殺波嘅。咁有陣時包位兩邊包位咧，沙高樣跟人方面咧，過去我哋睇落去就唔係話好好跟到，就係基本上之前嘅機場摩哥失嗰三次三踢咁好，就係因為安利簡周圍追人哋包翻啲位咯。尋日斯古神射應該射咗球波，係咪救咗嗰個？應該係米盧列 救咗佢個靚 球，哇！ 射得好正， 大佬嗰啲位以前如果早幾場波睇落去咧，唔使冇米盧列咁辛苦啊，成日追包位嗰個安利簡，安利簡場， 因為 渣少少， 因為琴日安利簡係俾高美斯重點啊， 係啊， 係好擺明係重點，係睇住佢嚟撞嘅，即係專登唔揀自己太嘢，係 專登嗰邊。 咁我另一個覺得我會欣賞小雲斯就係其實，但係琴日佢係打得差嘅。咁自從確克喺沙林度買翻嚟之後，頂咗個防中位，咁就拱翻其實。想解放翻其成龙嗰个进攻嘅能力啦，咁近六场波，小云斯就六球波，六球入边就有三球系其成龙，咁但系琴日史啊其成龙系发挥系一般，咁好明显其实都有嗰个司徒见到个攻格喺度啦，即系你睇得出啊，其成龙呢排咁 fit， 咁我咪放你高美斯咯，即系始终佢把握力一般啊嘛，施加神啊你。全靠米盧列神救啦，咁但係其實最關鍵你空即係將其成龍嗰個威脅力大減咧，咁其實咧就小人師嗰個威即係埋門威脅度就已經爭啲嘅，咁我覺得呢個係羅渣士部署得係 OK 嘅，即係會幾掰啊。你知呢排密噶啲賽事，佢又要補賽啦嚇，對布力般準備唔知幾時唔記得咗。咁但係你見攰啦，成班人都你見，所以我覺得羅渣士個流放反而呢度贏流放。 所以有時真係一場球賽個教練個功力好緊要。 好流放，我哋都 我哋都要流放。咁我哋轉頭再講一講，有一位教練咧就俾人啄咗。下廣告之後再同大家講係邊一位。 就好似恩叔咁，肤食人性，俘虏人心。几个女人喋喋不休，把口唔收。疯癫星期三晚11点，女人真风骚。 呢个礼拜四嘅9点，阿泰咧就同阿近咧就加埋阿 B 咧就有个节目《建国研习班》。左部就大做文章噶啦，如果建国班都有啊咁。讲一讲网台节目，而家炒可以做咗版噶啦， 买埋广告。 少 就是陰功， 是不是建國班的了，已經可以幫你賣廣告了，是不是 沒有推測，跟著第一集出街之後他是怎樣作新聞，就是我們想著說講美國的、那個就是、Federalist Paper， 是跟著他又說有中央情報局的行為， 是啊，又說有收到外國勢力資助， 等等先，他們現在不在《月時報》那裡，還在 My Radio 星期四九點鐘，大家記得要捧場，是不是要令到這個所謂建國研習班的、那個、收聽收視率高過鬱敏踩場。 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至十，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郑松泰、陈四、淡仔、Christine、汤姆、双杰。 就好似恩叔咁，肤食人性，俘虏人心。几个女人喋喋不休，把口唔收。疯癫星期三晚十一点，女人真风骚。 欢迎回到嚟我哋热血大球场啦！咁头先我哋第一 part 咧都讲咗话，教练嘅功力咧影响一队球队好紧要。咁就最近有位教练啦，因为成绩差就俾人炒咗，冇错。咁系边一位咧，小豆？ 阿普野黑猫嘅教练啦。咁其实咧，佢睇网上咧，其实有啲原因都讲出嚟，点解普野炒嘅？咁咧，第一咧就军心不稳啦，令到而家今季咧，其实攻守进退都失据，军心又动摇咯。咁第二嘅就系进攻无效。上季其实他排14名嘅，但系今季咧，其实啲阵容啊都成日变嚟变去啊，咁引入咗例如阿迪科尔等等，其实可能同前锋咧都冇乜火花，所以其实普爷都要俾人炒嘅。咁第三咧就期望咧落差，因为啲球迷谂住，其实好多中型班咧，其实你睇下，例如可能史云斯啊、修咸顿，其实呢啲中型班咧，其实都开始争嘅欧洲赛资格啊。咁你甚至史云斯攞咗个联赛杯啦，但系黑猫其实咁耐以嚟，好似季季都好似护紧级咁。所以啲球迷都好唔滿意嘅。咁第四其實亦都係有啲長遠嘅遠景啦，或者短期行動咧。其實班主咧係有一啲目標定嘅，但係其實又冇乜行動出嚟咧，同埋計劃，同埋成日換人啊，即係換啲領隊，即係例如特肯尼奧啊，搞歐又係前嗰季又係呢段時間上任嘅，跟住搞好好，跟住又要炒， 總結死因啦， 總結死因啦，簡單啲講幾句啦，就即係話佢咧基本上搞得唔好，咁上面又唔中意， 係啦。 嗱，講起頭先你講特肯尼奧，好似都出嚟抽下水講下嘢喎， 係啊！早幾前話咧，迪肯尼奧曾經喺球隊定立一啲嘅規矩當中啦。咁啊，當然定完規矩，第二日啦，班主出嚟同你講話唔使跟，真係拗曬頭。 真係，即係呢個球隊有時管理層方面咧，真係又係有啲問題。 管理層大過個領隊。 不過以前就有染仔嘅，即係奧沙嗰啲督佢背脊嘅。咁呢個另作辯論 係啦。奧沙你做慣㗎呢啲？ 我就覺得有三個死因嘅，佢有三場波，我諗係普爺一路熱突。季初就输8-0俾沙， 哇！呢、這个好紧 咁啊！嚟紧之前就2-0主场输俾昆士柏流浪，再加埋啱啱呢场输俾全英超入波最少嘅维拉4球，喺光明球场入边输4球，仲喺半场入边输4球，所以呢个系我谂系导火线嚟嘅，呢个冇得走噶啦，即系一队。 因为新特兰都是尾一队，是最入波最少的球队，你这样输给护级对手，而人家升 六分波 来的，是难辞其咎。虽然说就话你上年是护级英雄啫，虽然上年真的靠普爷带翻几场波，但是你啲嘢迟一时，别一时。喂，你今年带队嘅波死气沉沉嘅，咁我觉得系时候兜嘅话，系我觉得今次个教管理层就可以接受啦。我自己 兜得 OK。 不过嗱，但其实咁讲啦，其实你话管理层系咪冇俾机会？其实佢唔系冇噶啦。今年咧，佢都俾佢有大有啲抗军机会啦。咁啊，比确子啦，呢一名诶白礼顿转会过嚟啦。咁啊，祖迪高美斯啦，又系韦根嘅中场啦。咁但系问题在于啦，因为重用祖迪高美斯咧，大家都知道呢、這个球员咧就真系今季状态完全都系唔系好得嘅。咁啊，即系俾唔到个进攻，做唔到个进攻资源咧，反而仲拖累翻队球队当中添。咁啊，仲有就系对眼问题啦，亚当中成嘅停赛啦，咁啊亦令到本身三叉戟之中嗰个位置又突然间改变咗。呢、一个系对其实对球队嗰个影响十分之大。即系就算你话有迪科尔翻落嚟啦，咁其实迪科尔做前面嗰个位啦，咁啊域行系偏咗做一啲嘅爆破工作啦。咁但系问题亚当中成嗰、那个自由度同埋嗰個帶波入嚟吸入去射嗰個動作，其實係冇係一個新特蘭最少有嘅球員當中有一樣嘢。 咁的而且確其實就今場比賽就阿維拉就好順啦，輸回大隊之後咁就終於都見有啲曙光。 其實陣腳差唔多嘅，係個精神面貌換曬，真係 好爽你啊！ 你始終林拔教一年幾兩年，即係冇乜突破啦。雖然佢重用新人，即係呢一班新人都係佢提嘅， 佢係 問題是。你搞咁耐咧，你冇乜即係新思維，打俾嗰班球員咧，球員就因循守舊咧，即係你冇翻個。舒活谷翻呢队波，我谂佢舒活嘅胜在系谷士气谷得几好，啲球员个关系亦都唔差嘅。你见到人脚都系嗰堆人踢出嚟系唔同嘅话，咁你可想而知系咪个领队问题？所以呢佢又系炒得即系炒得合适咯，即系佢讲。 即系其实林柏又好奇怪，咁其实咧嗱，上一季咧就几中意用啲年轻球员啦，咁今季当中咧就有啲老将啊突然间出现翻啦，咁啊好似哈顿啦，咁啊尼索比亚啦，甚至乎之前嘅大仁宾特啦都有上阵高啦，咁但系又好奇怪，嗱我又唔系好明咧，踢踢下又跟住俾翻啲後生嘅又用啦，跟住之前嗰啲即係甚至乎老頓嗰啲啦，都仲入都冇得踢噶。而家最近老頓就出翻嚟啦，咁啊巴古拿再打翻個右閘開始啦，咁啊喺中場方面再用翻尼索比亞。咁其實嗱，大家都係同一班人，但係點解？林拔为什么会搞到这么悲剧，但是为什么舒服可以做到那个效用出来呢、 所以这件事就是两个教练的那个很明显的分别、 功力、 功力 都肯卖命、肯不卖命、 可以我刚才回应就是其实由之前几场那些教练的功力就很影响到了。 其实讲回舒活，其实大家都是同为少岁，当时舒活执教二次的半季当中其实都是可以说是比较出色的，但问题是李慧就觉得你不是很足够名气， 他就是个级数， 所以就是说其实我都几质疑李慧那个用人思维是怎样的。现在呢希望呢在舒活执教维拉的情况下可以打回他士气波出来，打回他的名声出来、 你想想舒活他带二次的时候艾迪巴又出来有回状态，跟住哈利简尼又用得很好，他打回即之前保亚斯他沉迷那个4231，但他用回九简单的442，起码沾回个、第六名第七名左右，其实我觉得他真的够价有功，真的够二次，所以他现在、对回、维拉他现在都是之前你、他未执好对波即是未赢，现在就立刻打回顺条戏，现在有机会再护级的，我觉得是不大问题咯、反而、新特兰就真的要想想他了， 护级啊，乱过乱撞江啊，点乱但是唔够精彩，够欧联精彩。 冇错， 主角点都要讲。 冇错，我哋嘅欧冠电影院啦，咁经常我哋都同大家讲一讲欧联嘅赛事啦，分析翻。咁今个星期亦都有啲欧联嘅赛事啦，同大家讲一讲啦。咁就不如啊，从讲一讲有啲咩欧联赛事咧？ 哦，今晚咧就会系摩纳哥主场对住阿仙奴啦。咁另一场方面咧就系、马德里体育会的主场对着这个利华古信、第二场方面呢就有巴塞隆拿对着曼城、另外一场就是多蒙特主场对着祖云达斯、 好，那我们即刻去讲一讲阿仙奴这场赛事先。阿 Keith， 阿仙奴第一场就出师不利了，第二 回合比赛 会怎样先？ 没得想的，即都是要攻。刚才我们 Offline 之前都讲过、即不用想都是攻，即我都挺同意几位即手足，虽然不是阿仙奴球迷，但都看得个问题几通透，就系、是、即系我自己睇翻场波啦。咁其实摩纳哥摆明人脚，所有嘢都系唔及阿仙奴嘅，真嘅呢、这个直觉系嘅。但系踢起上嚟咧，所有纪律 任何的組織上面踢法呢，我們之前都在另外一節目都講過，特別節目講過，是領隊的質素，即部署方面是已經有個差距在這裡。查D這個領隊是將摩納哥的人輪換底下，平均年齡可能未必夠25歲底下，完全將所有的活力啦、防守的遵從性完全表現出來啦，將一個人抹一個人鬥一個人負責跟的這個防守哲學完全 show 出來。我想不需要我再多說，我想怎麼看摩納哥的表現，我怎麼看，純粹我看看怎麼阿仙奴可不可以怎麼反勝呢，就是學阿沙比剛才在我方位之前說話盡量用快速的攻勢啦，那 狂攻 雲家一定会用奥斯尔啦，或者卡苏拿噶，咁呢个肯定，因为你见上场联赛已经流力咗啦，咁但系其实我自己个人嘅小弟非常之愚见，就会觉得我不如摆大个头啦，即系宁愿做个四二四个阵式，不如 四二四 推翻位嗱 韦球 韦碧卡我都未必拣啦， 点解咧？ 费事小豆开心， 即系快佢快出快击， 即系基奥特，我会拣翻基奥特嘅，咁基奥特始终最 fit 系佢，虽然上个换，但系都因为输他，但问题是他始终是最有把握力的前 锋， 在现时我们球队入边啊，阿仙奴球队入边，咁始终要拣翻佢，山齐成家唔使讲啦。其余嗰两个你会拣咩？咁我宁愿推前少少奥斯尔，因为已经在云加新的阵入边咧，奥斯尔其实已经不再摆边啦。我谂所谓好多球员要再讲话佢边唔边啦，佢已经不再边啦。咁宁愿推翻佢前少少，唔使佢做防守，因为呢场摆明要焗攻啦， 焗攻啊， 输一球输，输两球输，咁不如搏一搏。一個一輪急攻逼搶嘅前場，盡量做多前場逼搶。但係小德就講得啱啦，喂，出韋比克逼搶啱啦，但係問題是上個回合已經出咗呢個韋比克咧，唔係好做到感覺啊，即係可能佢比較對曼聯比較可能有啲心得啩。 唔係咁近四場阿仙奴贏，喂全勝喎，又贏曼聯又成 QBR 又有氣勢， 所以我會唯一揀個剩低個人會揀邊個咧，我就會揀和國特嘅。點解會咁樣咧？ 都要爆。 其實和國特咧跟住呢個係一個例子啦。咁點解會揀和國特？因為我會中場我會揀高基連以外咧，另外一個人咧唔係卡蘇啦，係反而係藍斯嘅。藍斯復翻出翻嚟咧，我諗好多我諗阿仙奴球迷又好或者其他球迷質疑，喂啱啱出到嚟狀態又唔好，出嚟做乜？但我諗佢近呢兩場出翻嚟，我諗阿仙奴球迷都見到佢嘅走動咧，係完全幫到曬所有嘅中場嘅攔截㗎。即係高基連唔使再咁辛苦，係左右包翻一上場，我哋嘅左右二閘咧，一俾人反擊咧就翻唔切啦。 有呢個我 buy 啦。 尤其新仔貝林連咧，我哋係翻唔切嘅。但係問題唔緊要。又有翻藍斯出翻嚟咧，左右防守又可以多個人幫手啦。前面後上，因為藍斯同和國特尤其喺上場聯賽入邊咧，非常之夾。一個衝上去，一個法拉邊咧，咁咧就呢個就係正正係摩納哥嘅死穴。點解係摩納哥嘅死穴咧？因為摩納哥左右二閘咧比較偏向進攻，尤其左就古沙華 咧，係 比較偏向進攻型嘅，比我諗比基力治更進攻型嘅，即係後生時基力治啦。右邊咧托尼比較後生啲，但係佢都幾穩陣。但係問題喺上場佢都有啲流動嘅。但係點解我哋上場會輸咧？就是、我哋上場阿仙奴冇利用兩邊，盡量拉翻空兩邊嘅攻勢。即係我哋好多時都係拉到落去禁區頂嘅左手邊，但會好自然吸翻埋中間。咁人哋咪好容易將個範圍收集網防守就去捆翻住你咯。但是我哋曾經有上半場有試過放過幾次邊位嘅突破，係做得幾好啊！有啲身後波係做得佢由閘推翻入去吸翻入去，做得幾好啲射門。咁我哋把握唔到啦，都係把握力嘅問題。但係問題係，既然係咁啦，咁和國力有呢個拉邊嘅能力，當然張伯倫傷咗出唔到啊，係比較可惜。咁而家唯有急就章就用翻和國特喺度，有佢同藍斯一個喺中間，一個喺右邊咧。咁我諗多翻個人，多翻個人拉翻開佢攻勢咧，再左邊出翻蒙維爾。咁大家都見到佢 猛烈 嘅攻勢啦，見到佢喺左邊比傑比斯上場對摩納哥完全零上。靠曬顧林連上咧，係左右完全失衡嘅，咁完全諗啊，從好明啦踢波，你唔用足個球場個 闊度， 個闊度，咁啊摩納哥就擺明喺手死喺你中間等你埋嚟，等你埋嚟，咁你咪喺中間咪攻我咯，你都知阿仙奴佢就係中意埋翻嚟中間猜噶嘛，結果完全對正下位，咁呢個就係明顯就查癲同埋雲加個部署問題。咁既然係咁，第二回合，既然其實雲加上場都捉到六噶啦，但係問題係 唔識徹底 啊嘛，問題係唔夠徹底用翻兩邊。既然佢今場嘅話焗攻嘅話，咁不如前場已經開始進行第一波嘅逼搶，咁貝林連同埋呢個蒙維爾係盡量上多少少嘅，即係仲要係平均地上，而唔係單邊咁樣上咧。咁我覺得嗰個逼搶即係能力咧，摩納哥 關鍵就是守唔守頭30分鐘、嗯、如果你頭30分鐘入到他一球或者兩球，那我都逐個仲有價講。如果再遲少少咧，在球迷都講，我都覺得有啲問水嘅， 即係有機會有二比 一，有只係咁樣推斷啦。但係我仍然都會覺得係領隊個收穫。 唔係，我而家覺得重點應該要攻，即係摩納哥個又老啲，因為古沙華真係太惡搞。以上如果我早幾朋友睇過兩場法甲咧，我睇摩納哥咧，個古沙華哥上落頭先，雖然佢真係好勁，兩個集係上得好勁，係當翼打嘅，但係古沙華佢翻嚟嘅速度原來好高嘅。如果你單邊你如果兩邊我要揀個攻，我一定要攻嘅右路多啲。但係而家睇話就係可唔可以中場嗰個轉位咧？即係你有時都講我轉個右路，起碼可以因為呢樣亞仙奴會快啲嘅。兩邊轉位嘅時候試下即係虛攻嘅嘢，虛攻你由右路上嘅，你虛攻佢左路，但係即刻轉翻攻佢另外嗰邊，即係佢哋嘅右路咁啊，睇下可唔可以令到佢兩邊走動會出現問題。因為如果你齋單邊兩邊你純粹攻嘅話咧，我真係如果係古沙華一邊啊，惡搞好多。 係啦，咁啊講翻少少啦，摩納哥呢一場方面咧，嗱，江道比亞同杜倫拿咧，咁其實有機會扎住傷嚟踢嘅，因為其實佢本身都有啲傷喺度嘅。咁呢一場當中咧，就有機會未必會上到陣嘅。咁啊，或者呢個可能對阿仙奴都有啲有利啦。 非常歡迎啊！但係賺你唔記得講呢樣嘢啊！ 變相雖然話張伯倫啦、艾迪達啊，甚至路斯基都未冇得上陣嘅時候啦，咁啊反而咧嗱，即係如果佢咧嗱。因为我的摩纳哥都不是好得很多，甚至卡拉斯高都未必有得上阵机会，所以说其实大家都已经有少少即是五波去抢的了，只不过是到期时话是不是真的可以拉阔离开踢呢，这一样要看阿仙奴他的进攻优势和那个摩纳哥的韧力够不够、 這個、摩纳哥本身他的咩上场波以单这只首场回合来讲，结他技术不够高，绝对不够阿仙奴高，但是他的反扑和他的中场在两边那个一抢到个波去即刻做那个快攻是很简洁的，他是不浪费时间的。 摩纳哥大胆兜一句啦、啊，好，最后总结啦，即系差唔多 是不是赢三比零， 梗系唔系啦， 赢二比零。 啲问题咧，摩纳哥其实未试过喺联赛同欧联咧系未试过失过三 球， 除咗八月有一场系对波尔多赛事失过四球之外，系未试过失多 三八月， 所以咧呢场咧 佢嗱以最近嗰十场联赛嚟讲啦，就系、是之前嗰场联赛系喺失过一球嘅。 系摩纳哥今季嚟讲咧，都表现就比非常之稳定啦。今日入球少啊，失球都系少，其实都系今年啊查明咧都系其实都几恶搞下，即系喺个稳固性上咧，跟住不论佢系轮换当中啦，咁其实佢嗰个稳定性都系好高 的。冇错，咁、我哋希望阿仙奴啊，真系成功啦，好似成年阿 Keep 贵言啦，可以成功晋级啦。嗱，咁我哋就第二场马都系体育会就会对翻利华古信啦。嗱，第一回合咧就利华古信赢1比0。马德里体育会咧就最近三场联赛都冇赢过波嘅，但系你话古信就个势几好，六场未输过， 冇失过波咧， 冇失过波啊！点样睇先呢场波？ 呢场波嗱，其实我就会觉得真系马体会今次真系要打出真军噶啦，真系 打出真军，之前打扎牛丹 嗱，佢而家都即系你去到季中突然间又再转一转啦，今季其实马体会都系 keep 住喺度转换紧自己嗰个转型紧当中嘅，咁啊曾经试过为咗四就是、打一个4-4-2啦。而家打4-2-3-1嗰個情況啦，咁其實而家斯蒙尼都開始慢慢摸索翻到一啲嘅打法啦。咁當然嗰句啦，文素基治啊，應該會可能係主宰到嘅馬體會一個進攻模式之一啦。咁啊，亦希望就其實有啲寄望到啊，費台喺後備上陣當中又係發揮出佢嗰個金童嗰個身價，依然都仲係 冇錯。咁睇下今晚費托啦，會唔會有個機會啦？咁睇下馬體會嗰個做法係點樣啦。 咁啊仲有講翻先啦，馬體會方面啦，咁啊高啲嘅停賽啦。咁啊，對個後防線影響都幾大嘅。咁啊，提亞高啦，文迪斯咧又喺中場方面咧，又係作咗一個停賽嘅。咁啊，呢一個咧都話曬喺個中路當中會有少少嘅危險性喺度啦。咁啊，反觀咧利華古信方面啦，咁啊一貫啊打快嘅啦。咁啊，比拿拉比啦、孫興文啦，呢兩個翼啦，因為就係發揮得相當啲流利盡致嘅。咁啊，唯獨咧可能喺個中場性方面咧，就要睇下究竟。 斯密特究竟是想擺一些比較防守性的攻勢，還是想防守性的打法，還是依然都是用快的去力壓這個馬體會的 計劃，擺不擺托伯克是一個重點，如果他繼續擺托伯克就有些計了 、其實都是不太明白的，大家都不太喜歡托伯克，但依然他都還是穩佔一個正選位置，即是我不肯定其實斯密特 總有些球員是有些領隊那些 至愛， 即就算不同的 領隊員 我覺得他有些特別的吸引力的、 或者咁講啦，托帕可能是一些叫做粗枝大嘅球員啦，咁、但係可能或者呢一種球員當中咧，或者係嗌得住嗰條後防線，或者嗌得住前面咧， 定係聽教聽話咧？ 即係其實聽教聽話就好睇兩樣。咁如果 聽領隊話， 即係如果佢個落場係壓場感係可以做到，就算或者佢個技術唔好嘅，喺壓場壓到嘅話咧，咁其實佢落場係有個原因都唔出奇。呢、這個係。 嗯，系啦，咁就睇下呢场波啦，因为你话估上啲入波能力都好平均啦，啲球员啦，咁即系马体会而家咁算系有啲大将啦，有啲颓势啦，真系要小心啲。斯蒙尼真系谂一谂。 啊，唔错，我而家即系应该出下问文素基士先，起码都即系打德甲都打滚过嚟啦。 嗱，假设你如果咁样讲啦，嗱，讲讲啊，今晚预咗预备一个马体会阵容俾你听先啦，讲下莫耶啦，咁啊右边系苏安法兰啦，咁啊基文斯米兰达，咁啊谢素斯基美斯啦，咁啊呢个有可能要移一移个左。方面因为斯拉古尔就啱啱呢一场当中都是受伤的、中场马里奥苏美斯加比高基还有艾达杜伦和这个基尔文沙、前锋面一定是文素基治的这一方面就是、 就除了这一场的赛事之外也都会还有就是多蒙特主场就会对祖云达斯啦、第一回合祖云达斯就2-1就、赢了啦、就今次回去多蒙特主场啦、看看可不可以有个机会啦、 不过祖云达斯派路又受伤了、这个回合超回合就出不了啦，其实他已经缺阵了四场呢，其实祖雲達斯都兩勝一和一負嘅，咁其實都 OK 嘅。同埋佢祖雲達斯最慘嘅佢嘅後防咧，阿迪斯基爾同埋中場個史杜拿魯咧，佢又因為只腳啊膝頭又出唔到咁 咯。半副選嚟嘅啫，就 其實呢兩個都半副選。 最關鍵係普巴，我諗 Kenji 都係普巴。而家咁近年都係好太依賴佢，即係佢同迪斯即係一前一中啦，即係佢哋兩個入波又得咁，但係問題太。依賴佢，好似冇乜攻擊點， 係 咯。跟住有啲咩？ 如果嗱， 祖雲達斯嘅弱點再可以睇睇啊。 嗱，如果祖雲達斯其實弱點咧，反而你話普巴今場一定會有得出噶啦，咁依賴性一定有啦。咁你反而你後防線。後防線我經常都係講咧，就嗰幾位大哥咧， 邦魯斯啊、基亞連尼啊，同埋巴沙利咧，呢一個永遠都係不變嘅，永恆不變嘅。 有基亞連尼啊，出咗醜啦，今日輪住邊個啊？諗住睇下。 嗱，今次真係要睇一睇佢哋會唔會有線腳啦。你真係預計唔到佢哋，但反而 巴沙利， 因為冇咗普巴，其實留意翻上一場嘅聯賽普巴停賽，對住巴拿莫咧，其實係一次嘅好彩入波啦。可以話我用個好彩。 呢排都比較拖泥帶水，祖雲達斯啲贏波。 靠普巴嘅個人能力。咁如果你話今場多蒙特真係重點針對住普巴嘅話，或者釘死佢嘅話咧，咁多蒙特絕對有機會嘅， 因為打翻快嘅多蒙特會好啲嘅， 打快嗰啲， 即係針對到後防啊班大哥太慢啊，太過自信啦，即係意大利人嘅，始終對自己後防嘅威，即係 佢有信心啊， 信心啊，但係問題呢啲自信過多自負。 因為我最擔心就阿力尼會過於保守啦，因為佢其實都開宗明義話守嘅啦， 佢往績都唔差啲保守嘅。 我最怕他就開宗明義話守咧，臨尾真係守唔住又大， 守唔住啊！ 因為一守唔住咧，祖雲達斯一焗攻咧，又怕會失多幾球。以前試過嘅，咁希望啦，呢場大戰啦，啊會唔會有啲多蒙特嘅補充先咁多嘅手足？ 多蒙特方面咧，上場咧就即係金帕就冇上陣啦。咁其實下半場落翻落嚟啦。其實咧，多蒙特嗰個情況咧，就係有啲想試陣嘅味道。其實咧，嗱睇翻嗰個上場嗰個方面咧，除咗維丹費拿一定係正選之外啦，咁其實啦，一對中堅啦，侯姆斯同埋蘇姆迪。咁啊，左边系孙武沙，右边系基治啦。咁啊，呢个阵型咧，咁咧应该系为紧呢一个欧呢个周中嘅 近排都系啲近排， 因 为毕竟咧 俾咗呢扎人， 因为后防冇乜人， 因为俾咗 冇轮换嘅，佢呢排 都排咗噶啦，已经又再嚟多次啦。咁啊，哥斯基奥斯咧又未可能出到啦。咁啊，中间咧嗱，可能嗱。 咁啊，根道簡啦、基爾啦、咁啊、米希大恩啦、咁啊、 向 川真司啦、同埋萊斯同埋 奧巴美揚 噶。咁呢一場方面，可能我會覺得前鋒線上可能會用音樂比利啦，咁啊同埋艾 最好唔好啦啩？上次諗住以夷制夷，意大利制意大利， 就係咁樣啦。 今場應該冇得打 嘅，我都會覺得會比較又玩翻快喎， 都有機會 最簡單直接。 奧巴美揚， 我覺得奧巴美揚出 翻呢場大問題，最大問題係多蒙特個攻勢點解呢兩場又啞翻火咧？最大問題係高波又用翻米希達恩啊！米希達恩係自從今季開始係完全冇一場係踢得好 啊，狀態 比較係比較迷失。完全不知道自己想怎樣攻又不是守又不是 他 不知道自己想他不知道自己落場的位置是做什麼結果反而是拖累了整隊球的前場的組織你派你阿美利亞球當然是做組織的但是他是組織不到射他是勾射 結果 是射門命中他是 極之前那些後上是 OK 他第一季來但今季呢即二連班新又是這些問題呢又開始又不行 所以這樣說當時沙達其實他是打個比較厚少少嘅 後上 防守型嘅組織嘅攻勢咁反而今季擺上咗佢前一屆咧，反而有啲進退失據，因為當其時你而家諗翻喺薩達前面咧，就當時有一班巴西嘅外援啦，咁啊杜格拉斯啊，咁當其時仲有啊韋利安呢一班球員當中喺前面做掩護咧，其實嗰個防守嗰個保護網嗰個係做得幾好，咁反而今季打咗佢上去咧，反而佢要。硬正正就是要面对一个防守球员当中怎都会有一些正有一些影响甚至是迷失了自己的当中。 所以真的看一看今场波多蒙特会如何发挥。 有了一年下即是这三场波都叫做有一年下但是最没一年应该还有一场。 没错 最没一年。 没错就好有个话题性就巴塞罗那对曼城。 我想着就是最没一年的一场。 没错那这场波会有什么战略分析呢我要讲一讲阿劲的名句 了。其实今场那个情况就是说我会觉得应该是比翼连理最后一场比赛当中有机会。 喂，有传啊，宾帅同埋阿帕利坚尼互换教练啊， 应该咁样讲。问题就系话比翼连理嗰个情况依然都系冇改善啦。上年就因为欧联赛冠军，是因为咁啱曼联失势之下，咁咁啱乱晒局嘅情况下，佢系先至以个人球员质素去攞取胜嘅。今季好啦，佢讲翻上一场对波尼啦，咁啊突然间整个咁大整股，即系摊腰咁样整。即系整鬼佢咁样输一比零，即系出场前仲要之前仲话金帕尼同费兰道仲要有嗌杀添，咁呢一样嘢即系好影响球队军心。今场咧仲有机智嘅停赛啦，咁啊左面方面咧就唯有 机智冇乜所谓啦。 问题大一样嘢就系话。高拉洛夫今年不是几受重用的情况下呢其实那个状态是有个问题在这里。 高拉洛夫他现在他本身他那时候有集位想回去包回翼落回来其实都挺好但是今季不知道为什么压晒火。 不是那某程度上因为比利年来都几喜欢用基智这个进攻型的球员高拉洛夫毕竟都是文先尼即是比较喜爱用的 稳卫神来的这个。 今季当中他已经是冇乜點樣有個正選嘅啦，全季中已經都諗住轉會添。 係啊， 咁所以就真係睇一睇比利年尼啦，今屆四大加空就好大機會嘅啦，分分鐘好似頭先小豆話齋，同肥賓換一 換， 係啦，因為肥賓就六月咧就會約滿拿波利啊，咁啊睇到其時又揾班落啦，但係依場比賽。都冇乜悬念啦，咪咁多受咗。 关键睇下耶托尼咯，即系又倒戈啦， 系 又倒戈啦。上场出唔到佢，咁始终有啲影响嘅。咁但系问题，今季嘅耶托尼系今非昔比， 今非昔比， 完全系。其实我谂，其实唔系因为佢去到31、32岁嘅问题，系嗰个心态问题，完全系。 系心态攰， 完全唔想踢波啊！佢系完全系。 心态上，我觉得系因为咧，即系上展搞出一件生日蛋糕事件， 系啦，好嬲，好唔开心，而家搞佢， 而家都好开心。 即系其实咧，佢 想转会。 其实一啲好少嘅事可以睇到个球会系点样对一个球员个尊重性。 我谂最大问题系佢细佬死咗咧，佢今年系比较个人系踢得冇咁开放，即系佢比较。即係防守又唔輪到佢啦，即係防守又份人到位份人邊度？ 其實 佢諗住佢壓前，諗住佢壓前咧，但係其實佢唔係好做到，即係佢而今而家變咗一個薄腳嘅人啦，即係有波橫傳咯，有波長傳，即係唔肯上，即係佢係冇即係 係一見到位又想傳傳算啦。 即係呢個係最大問題， 同埋傷費根本都幫唔到佢手啦。 其實今季嚟講咧，傷費真係嗌曬救命，即係上年一個費蘭丁奴都已經覺得嚟搞到耶托尼都發曬癲嘅，今季嚟多鋪咁啊，其實喺 個 翻到。 而喺个进退失据当中，其实系好大嘅影响。 仲变咗你个文加拉添。 系啊，咁真系呢四个真系搞到金帕尼同埋阿同埋耶托尼咧，都相当之难搞。咁嗱，其实我你唔好话我马后炮，其实你攞翻即系文斯尼嗰阵时攞嚟比啦，就算斯华拿斯尼，甚至乎耶托尼喺三个喺中间方面咧，各有各做，系踢得好 fit 噶。咁当其时，梗系有巴里后面斗住，呢个就唔系有一个唔同讲法。巴里甚至 所以我讲咩咧？而家用翻詹姆士米娜拍住阿耶托尼仲好，因为两个伤废咧，根本系佢自从佢两个嚟咗曼城之后，未踢过好波， 都废埋啦。 费兰癫奴系好嘅，因为嗰阵时仲拍住阿耶托尼嗰个太劲咧，你企喺隔篱冇所谓噶，你睇住我踢波得噶啦。 即系等于做嗰阵时巴里嗰个防守， 佢之前系防中添啊，佢仲喺隔篱扫走嚟走去扫波嘅啫嘛。跟住佢后期少少有阵时上落，因为嗰阵时有啲锦上添花入个波嘅，大家有印象入个波。但而家嚟咗个费兰度。两个试一场咧，耶托尼唔出咧，两条友夹，哇，好似曼城冇咗中，唔系佢就系冇做嘢啊，冇咗个中场。咁但系咁好恶搞嘅。你如果而家就我反而睇下詹，即系詹士米娜，你长波唯有靠詹士米娜摆佢同阿耶托尼去搭住，调翻转头，将佢工作调翻转，耶托尼做翻一个扫波或者做翻防中，都唔好再将佢上落，因为佢耶托尼佢喺中后场扫波个仍然都有个质素喺度。因为过往咧，大家如果有印象，记翻佢上。季咧，中意上嚟蟹咁一脚扮埋佢咧，即系嗰啲咁嘅射门咧，即系佢基本上就同埋阿古鲁好似斗入波咁啊嘛。但系今季冇晒嘅，咁你咪俾翻詹士米娜嗰个工作咯， 又比较失色啲啊。咁啊嗱，换翻去另外一边啦，巴塞隆拿当然咧 ，MSN 依然都系稳占，都系用出 色。美斯同埋阿苏七咧，好有化学作用啦。依家都 唯独方面啦，咁啊巴斯基斯突然间嘅受伤啦，咁啊令到中场上方面咧或者有啲影响啊。咁啊沙照罗伯图曾经代过呢一个防守中场位置啊，表现不俗啦。咁但系。嗱，打大赛嘅时候咧，就未必系呢一样嘢当中嘅。咁啊，呢一样嘢就好考沙照罗伯图，究竟可唔可以承担呢一个位啦？ 啱啊，同埋巴塞而家最近呢三场都全胜嘅，咩包括大炒咗6-1俾阿华里癫简奴啦，跟住曼城同埋近呢三场波只系1-2，对强队利物浦同埋巴塞都系全败嘅。 大功啦，希望就唔好收够丑啦，即系但系炒下曼城都好嘛。 炒曼城呢样气啦，咁你 等佢一地底嚟翻唔到转头啊嘛，即系。 而家跌出前四啦，跟住就好似阿松嘅 最大問題。你3:00起身睇波，梗係都唔想睇場入波波打啲啊，係咪先？ 真係好凄涼嘅。即係咧，我又好幾想嘅曼城跌出前四，但係作為英國嘅球迷，亦好希望佢入到8強。 即係第一係數， 即係錯咗你想曼聯跌出前四， 唔係有阿仙奴乜幫手放心唔使嘅。 其實咧，唔係我真係而家都咁頭先講埋封翻尾，而家曼城連中堅啲點出都唔知，唔通出埋文加拉？ 唔係啊，我驚係文加拉拍定命。 喂，唔系啊！你谂下，当初啊，佢唔好买个文加拉翻嚟，你揾一个咁啊咁多钱嘅，再买多个好啲嘅中场，唔系双费嗰啲。你谂下嗰阵时，纳斯达石其实我觉得 OK 噶，又你又放走佢。 咁嗰句啦，比利连嚟买嘢，我证明我得。 我谂唔明佢买嘢嗰个人，再明嗰个费兰丁奴已经系废，买多费兰度两个加个废喺度，唔知做。 睇下棒打落水狗最 紧要，睇一睇佢打成点啦。咁我哋星期五咧，再同大家再一次讲一讲啲球赛啦。手足到其时同大家。节目时间差不多，星期五见啦， 好，拜拜。